五间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每天都在。来自谭雅蔡健雅带来的红色高跟鞋啊，这是一首能够一听前奏就能够跟着一起哼唱出来的歌曲啊。而最近呢，这首歌再一次被找出来，是因为呢很流行一个游戏叫做表情包猜歌，你可以跟你的小伙伴们一块来玩一玩啊。就是比如说在你手机当中找一些表情包，就很简单，给他发一个简单的表情包，3到5个这种表情符号，然后让他猜一首歌就好了。比如红色高跟鞋，我们只需要一个表情符号，就把那个高跟鞋的小表情发给他，看他能不能猜出来啊。还有像什么 lemon tree 啊，柠檬树啊，包括还有像什么魔鬼中的天使，其实都是可以用你的表情包去把它表现出来的，是一个最近来说社交方面比较有意思的猜歌互动游戏。 OK， 分享到这里吧，继续来听歌吧。你好，我是思萌，我们的活力派正在直播。在最近节目当中呢，不光是为各位征选一些好歌啊，还会跟各位分享一些东京奥运会的一些精彩的看点，我们节目依旧进行当中。 方向曾经迷恋的少年在今日的世界，大雨被风吹在了面的 谁在乎今天是 Tuesday， 不在乎会变成谁。 失去的这个方向，曾经依恋的少年不在这个世界，在你被风吹散了原来。 小片海，像钟摆呼唤着的未来，让心跟着青春去澎湃。哦，陪我摆 day and night， 年轻就是舞台，打破常规就会被崇拜。要做亮眼的有才，不醉精彩不痛快。 Beautiful life is try so bright， Beautiful life what fun for tonight， Beautiful life all day all night， 在至炫的时代把心打开有种节拍。期待让未来涂上不同色彩，每一刻在路上会很精彩。哦，所以你别等待，我们可以主宰，让年轻的心改变未来。在阳光下的姿态，迎着光芒会盛开。

这是来自坏小子 Robin Williams 带来的 Be a Man 啊，这首歌曲啊，它是探讨了一个时间让男孩如何成长起来的故事。所以呢，里面一直在谈到的就是啊 ，The time did come but now it's gone 啊，你抓住时间，但是时间流逝，但是 It takes a big man to be someone 这样一个大男人出人头地，让一个男孩啊逐渐的长成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OK， 继续来听歌，还有更多的音乐期待你来发现。如果你喜欢的话，不妨把这些歌单啊收藏起来。

行囊，让我们乘着阳光，看着远方，别挡路人甲，让美女缺氧，靠在你肩膀，我微笑带你跑遍人生。 OK， 继续回到活力派啊！今天是7月23号，是我们的这个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啊，所以呢，所有的目光呢都是聚焦在的2020这个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上，也是期待着日本这边能够再次的刷新这种精彩程度的上限啊！而且呢，因为是现场没有观众的嘛，所以是全世界的无数观众将会通过现场直播的形式来关注这一个举世瞩目的体坛盛典的到来。那目前呢，开幕式将是于当地时间的晚上8点钟开始，也就是今天晚上的8点之后，我们可以锁定一下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每一次在奥运会上的一个点燃圣火的形式，包括这种创意啊，其实都是我个人非常非常期待的。所以不知道在今年啊，在这种这个特殊的疫情的背景之下，东京奥运会这边的组委会呢，会以什么样的形式来点燃火炬当中的这种奥运圣火？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吧。同时来听听好歌，来关注我们的活力派节目当中更多的音乐。 总是读不懂你的面无表情，也只能追逐着你的背影，我这颗小星星绕着你的四周打转的想进入你的心里面，你能不能把我写进未来剧情，主演写着我和你的心灵，演绎 间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每天都在。 about the way she moved. I can't figure it out. It's something about her. It's like, ooh, it's something about kind of woman that wants you but don't need you. Hey, I can't figure it out. It's something about her. Cause she walk like a boss, talk like a boss, manicure and nails, just like the pedicure wrong.